等到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在梁振英上任之前可以通过。由于有部分保皇党议员不在席，决议案最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，立法会会议按照原定的议程处理余下的法案和决议案，特区政府兼有兼输。从此之后，由2013年至2015年的三年期间，黄毓民和社民联的梁国雄、人民力量的陈伟业和陈志全都对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发起拉布战，提出大量修订案，藉着多次发言批判特区政府的倒行逆施。保皇党议员反对拉布，绝少在有关辩论时段发言，而泛民主派呢亦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，以免被指参与拉布瘫痪议会。2012年夏天火烧连环船的拉布战，左批保皇党，右轰专权政府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为香港议会抗争历史拉开新的一页。 主席，其实今日或者昨日或者往后还有几日，对我们立法会的同事呢都是一个考验来的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小学鸡，你又陪我做小学鸡，那我都很高兴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最难为就是主席，不过对主席来讲呢亦都是一个挑战，一个考验。你要執行议事规则，是吧？受到这么多责难质疑，是吧？你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我觉得你真的严格執行议事规则。但我要回应刚才有些议员对你的质疑啊，你不要制止我啊，我不是拆你鞋啊，我是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啫。另外我当然要回应黄国兴议员刚才那个讲法啦，是不是？主席你都容许我一两分钟，是吧？或者两三分钟我回应他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不会拦我的啦，是吧？这个是一场斗争的，第一日我已经讲了。这个是一场以寡敌众的斗争来的。你会想尽千方百计给压力的主席，你会想尽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平台告诉全香港人听，这班是垃圾，是吧？没有所谓的，各有各的支持者，人家不选我我就拜拜的了，黄国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会介意你对我的人身攻击，甚至不过有些事呢，主席，其实你有时都老猫烧须的。他正话的发言里面呢有一段是揣测议员的动机，他说我们黑毒啊，动机不良啊。不过我又不会即是令你尴尬啦，是不是？即是他将这个木头，木头又不是我讲，又不是大舅讲的，木头好像一碌木就讲成木头，木头就串连这个日本毒气室。我大佬啊，是不是？即是他都算无限上纲到极点的了，他讲嘢呢就真是声大的，不过没什么准，是吧？声就够大了，好像义愤填膺，慷慨陈词，差点壮烈成人，是吧？但是讲道理而已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很简单，今天你37人，不计主席，36人对着这三条谋理，是吧？我自己说自己什么谋理就行了，说你谋理，你说我侮辱你嘛，是吧？就是这种木头同嗰個毒氣室拉埋一齊，喂，你都算離題得緊要啦啩？話我哋離題，係咪？嗱，至少主席，我真係老實講，我覺得即係我哋提修訂嘅同事，或者我哋今次呢個明顯係一個政治鬥爭，對抗惡法嘅。我哋用嘅方法就係利用議事規則容許我哋嘅提修訂案，提好多條。呢個唔係咩咁新鮮。主席，你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，就係唔可以離題。喂，在外國的議會，或者你拿本聖經來讀曬佢啦，都冇事。咁啊，各處各鄉村就各處嚟，冇計啦。更何況呢個議會，喂，大佬，37個建制派，23個所謂民主派，我哋呢啲係被排除喺民主派之外，我哋少數中嘅少數，係咪？你話看你橫行到幾時？呢句説話應該我講嘅，大佬，你真係惡有惡報，你哋都有今日啦，可以咁講得唔得咧？我又唔會咁樣講。 是吧？ 我又不会这样讲啊，主席。 黄毓民议员， 你对我们的侮辱，说我们对你侮辱，你对我们的侮辱更重要啦，是不是？ 所以我覺得即係又話水深火熱，我哋水深火熱啊，大佬，唔係你，唔係出邊啲人水深火熱啦，哥。嗱，我係好少動氣嘅呢兩日，不過我想話俾主席聽咧，黑毒呢兩個字咧，佢應該收翻嘅。主席，你識中文嘅，黑毒點解啊？係咪？你點可以話我哋黑毒啊？嚇？ 毛公民議員，我認為你應該翻翻嚟。 我想主席，你即係做一個嗱，唔好裁決啦。你公道啲講啦，黑毒點解咧？我哋今日做嘅嘢有幾黑毒啊？黑毒得過你？顧住隻 眼啦！黃毓民議員， 六七年掟炸彈黑唔黑毒啊？ 黃毓民議員，我已經多次提咗你翻翻嚟討論呢個條例草案。 不過真係要沉住氣，日子仲長，而家。我話嗱，前後講咗一，我 mark 低噶啦。低温一項、兩項、三項、四項，而家講第六項，因為我有一項我係即係雷同嘅，我唔想你話我嚇，即係喺度打拉布嘥時間。其實我係打緊拉布，我費事重複，所以我第二項我都唔講啊。而家係第六項，在这个修正案编号第一括弧二的条文里面，你又看到那些中文真是废的、啊、本条例自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2012年开始之时起實施。嗱，呢個之字咧就真係好多餘，係嘛？第六項咧嗰、那個修訂就係喺嗰個即係文本裏邊，中文嘅文本裏邊咧，我就會將個之字咧就刪咗佢嘅。嗱，主席你都知道啦，即係。中文呢啲所謂虛字、實字，佢係相對而言嘅。但虛字咧，佢又唔係代表冇意義嘅，係嘛？譬如通常我哋就係名字就係實字。嗱，譬如琴日阿謝偉俊咧就將我名嚟做一個舉例啦，黃毓民啊，變咗可以變咗黃戰文啦、黃流文啦、黃刁文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如果名字作為實字咧？佢係唔可以有呢種即係話所謂客觀嘅錯誤嘅。我舉例，我嗰陣時教書嘅時候咧，主席教新聞嘅時候咧，我哋有一課叫做新聞嘅正確性。點樣為之正確呢個新聞？那個新聞嘅正確咧，就係即係話佢要睇報紙嘅人睇到嗰段報導，譬如我哋今日呢個大會啊，有啲報導，咁你睇咗個報導之後咧，嗰、那個睇報導嘅人。所了解嘅嘢同嗰個記者觀察現場睇到嘅嘢係一樣嘅，咁呢個就叫確切。咁好多時咧喺新聞報導裏面咧，就鼓吹咧喺個實字方面咧係不能錯嘅，係咪？嗱，我哋新聞報導，我哋成日話佢啊錯誤報導咁，錯誤有兩種嘅喎，主席，一種咧就叫主觀性錯誤，另外一種咧叫客觀性錯誤。咩叫主觀性錯誤呢？就係、是、你過分渲染啦，係咪？冗贅啦，係咪？抽象啦，係咪？或者刻意遺漏啦，或者將我哋提修訂嘅人即係、就是、指為黑毒啦，咁呢啲就犯咗主觀性錯誤啦喎。客觀性錯誤呢就冇爭議嘅，主觀性錯誤有爭議嘅。黃國興認為我黑毒，可能呢劉光華都同意，你老人家就保留。我就反對，係咪？有爭議，但客觀錯誤冇爭議嘅，主席。客觀錯誤冇爭議就係黃毓民就係黃毓民，不能變成黃流民。呢、這個立法會總共有60個議員，你不能寫61個議員。數字上嘅錯，客觀錯誤；地理上嘅錯，客觀錯誤，係咪？所以黃毓民 是不可能變成黃箭民或者黃刁民甚至黃流民，那是一個客觀的錯誤，是吧？所以通常我們以名字作為實字，其他那些都是虛字的。我舉一些例子，譬如說就算他那個是那個名，即是那個名字本身你看到的是實字，但他可以作為虛字的解釋的，好像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，推食食我。我就想問一下了，哪個虛字哪個實字呢？是不是第一個字那個風字呢就是實字，第二個風字呢就是虛字，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，第一個雨字是實字，第二個是虛字。我想說一個支字呢，在這裡呢是沒有意義的虛字，在這一條條文裡面，我們當然說條文細則，是不是在這一條條文裡面呢，那個支字呢是沒有意義的虛字。我剛才舉個例子，主席不厭其詳，是不是即是說那個所謂 名詞本身可以變成一個虛字呢，就是想說明，即是說虛字有些是有意義的，譬如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，那個第二個雨字，第二個風字呢，它都是有意義的虛字來的。但是這個支字在這條條文那裡呢，那個支字在這條條文裡面呢，就是沒有意義的虛字。法律的條文一定是要很確切的，譚局長，是不是？即是我想不到政府那些即是你們貴局草擬法例那些人，甚至乎在那個草案委員會的時候，我們的委員為什麼即是這些都看不到呢？這麼奇怪呢？這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一個字來的，在這一條條文這一句裡面，是不是這個支字是沒有意義的虛字來的嗎？如果你要令到個支字有意義呢，就你造句的時候你就要做到好像剛才我講那句夏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，春風風人，是不是先？支呢，主席，都是有意義的虛字來的，看看用在什麼地方，是不是？但用在這裡呢，就肯定是毫無意義。好像有些人說我們提修訂毫無意義一樣。支有幾個意思的，一個是出或者生出或者滋長的意思。很多人都不明白的，你對個支字的了解就知乜知乜知乜知乜風之子乜之子，係咪？個支字佢可以係一個動詞嚟嘅，主席，出、生出或者滋長咁解。嗱，呢個係支字嘅本意，係咪？另外咧，個支字咧又係動詞嘅，可以係往啊。往某一個方向走，那個又是支。在廣雅，即是字書來的，這個是裡面支就是支者識也，就去啊，往啊嘛，是不是？另外《詩經》的《衛風》自白支動，這個支是動詞，是往啊，所以這個有意義了，是不是？在這個地方就有意義了，是不是？另外他還有一個意思呢，就是局長你聽住了，留心聽書 ,OK? 另外一個意思呢，就是指示人或者事物，相當於這個那個，這個又是指，是吧？韓非子的內儲說上篇，宣王說之 ,OK?這個支呢是指當時那個南國處士吹那些鵬，是吧？就是說那個支是指那個人和那件事。另外呢，其實有很多的，費事你又說我在壓時間，其實舉例多些都好的，大家只是對中文呢更加深刻了解，為什麼你草擬法例的時候會這麼糊塗。一個特區政府 養咁多人，都好多飽學之士讀飽書嘅，啲中文渣到咁樣嘅一個簡簡單單十幾行字嘅一條條文，擺一個毫無意義嘅虛字嘅之字喺呢度，係不怕即係騰笑國際，而笑大方。所以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，我係有責任，主席係去即係執下呢啲漏，唔好等即係呢個立法即係個質素咁低啊，主席係咪？繼續講個支持，仲有佢係指示，即係有指示作用個代名詞，他的、其他的，有咁嘅意思嘅係咪？所以嗱，其實即係經過我頭先講個簡單嘅説明咧，大家都應該開始明白，即係話個支持。當你作為一個有用嘅實字嘅時候咧，即係乜有用嘅虛字嘅時候咧，佢係好好用嘅，係咪？但係喺呢一度咧，呢一條條文裏面咧，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之時起實施。咁你話呢個支持有咩意義呢？刪咗佢之後就通順好多啦。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時實施，咁係咪好好多呢，局長？係咪？所以即係唔好話我喺呢度即係不厭求長，或者不厭其長，係嘛？或者令到大家覺得好似好煩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你留心聽，其實我哋大家互相切磋啫嘛，係咪？即係語文係表情達意嘅工具。